化的这种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 是的， 其实说到这点呢，我也想问问许杰啊，许杰，因为你已经在北京好像演过了。 对， 因为你们是13号开始演的。 是的。 13号呢你是演的早春二月。早春二月。在长安大剧院演出效果怎么样 ?13 号和14号。 感觉挺不错。 感觉挺不错的。 特别是北京的一些观众啊，我觉得他们的素质确实很高。 嗯。 演出的时候下面都很静。 嗯。 都很安静看戏。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慌，怎么会没声音呢？实际上他们的素质太好 了。对，深深的吸引了。 对，每一场幕间啊都在鼓掌，我觉得北京的观众确实欣赏能力特别高 啊。关键是在北京看到这种越剧这样过瘾的演出的机会真是太少了 啊。 那平时你们上海越剧院来北京的机会多不多？ 好像不多。 我们是99年。 哦呦，那7年了，在这当中就没来过吗？ 是2002年。 哦， 03年的家。 哦， 就是演了一场， 就在北大。 哦，那就是 市区里边 的人太有限了， 市区里边那个剧场都排满了，北京来。 那既然在北京感觉效果那么好的话，你们以后真是能够常来常往。 是， 这样对于这个粤剧啊的推广和发展真的是有好处的。 是的， 我想许杰呢，你这回演出这个《早春二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剧目？ 还有家， 还有家， 家就是我们上次到北大演过的那出家，我在里边扮演绝慧。 哦，扮演绝慧， 绝慧。 这个家是什么时候演出？ 家是21号， 21号， 在民族 文化宫， 文化宫， 在民族文化宫。我记得原来呢，这个谢晋导演有一部电影，好像那是《舞台姐妹》吧？ 对， 《舞台姐妹》里边说的就是一对唱粤剧的姐妹。啊，当时可能那个电影放映以后呢，也引起很多人对于粤剧的这种热衷和关注哈。啊，其实我倒是希望呢，这回通过某些精彩的剧目，再次呢让北京的观众呢对于这个粤剧呢有一个热潮掀起。我想呵呵这不是不可能的。啊，你像这回的五出大戏都是你们精心挑选的，也是可以说动用了整个上海粤剧院的这个强大的阵容。上海啊是粤剧的发祥地，粤剧呢成为了上海文化的骄傲，粤剧呢在上海呢完成了他从小这个从这个小歌班发展到这个绍兴文戏到新粤剧，从农村民间艺术呢转变为城市剧场艺术，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地方戏曲大剧种的重要里程碑。那么为了纪念这个粤剧啊诞辰100周年，同时呢向全国彰显上海对于粤剧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的塑造上海粤剧的品牌形象，那么上海粤剧院呢将在北京有一个上海粤剧北京演出周。他们准备了5台大戏1台，为纪念粤剧百年制作的大型专题演唱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这就是上海粤剧院的院长尤伯新，还有著名的徐派小生钱惠丽，以及呢这个著名的陆派小生许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呢来谈谈这次北京演出周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个5台大戏呢，刚才尤院长已经介绍了啊，有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家呀，早春二月呀，还有蝴蝶梦以及梅龙镇等等的啊，这5台大戏也是咱们上海粤剧院这几年的几出经典了。另外呢还有就是1台为纪念粤剧百年制作的大型的专题演唱会。哎呀，我想确实你们这次到北京来演出呢，也给这个喜欢粤剧的这些朋友们一个机会啊，真是非常的过瘾。我想他们可能真是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了。那这次北京演出周呢是从13号就开始了，到21号，21号结束。今天已经15号了，13号、14号已经呢在民族 这长安大戏院 长安大戏院的演出了2场，这就是早春二月。而且呢这个演出的效果还不错。 对。 这 个早春二月他同时也是参加那个北京那个国际戏剧演出季的一个参演剧目。这个剧目呢就是由这个许杰跟方雅芬主演的。 好，那么从前2天的演出来看呢，看来北京的观众对于这个粤剧呢还是挺喜欢的啊，剧场效果也都不错。应该说你们是不是也是挺有信心的？ 应当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北京的观众这个对粤剧喜爱者很多。有时候我在上海的剧场都能碰到

银鼓塞里桃啊福啊都举鼓落里行啊福成七宝两林村啊大鼓九里少园面前啊啊人举杯作起你呀强人但见人家生来素闻一如少园多啊谬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语做喇叭在中间一带木喇叭门用须上前去抬呀一拉抬为何因日把青天门的关啊啊紧迎 哎呀，好好好， 谢谢。他那个走啊，走路的走啊，我们现在又就是走，他从前是居，居， 哦，是 为 了改一下， 是这样，哎，是这样读的。所以我说，带我到桑园一走，他以前就带我到桑园一居， 哦， 他就前面唱，用就起调一居。 好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钱慧丽呢在演唱会当中要唱的一段，是吧？ 对对 啊。再具体向朋友们说一下，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演出？如果大家想去观看的话，现在还可以去买票吗？ 对，可以， 还可以哈。 它是5月19号， 五月十九号， 在那个民族文化宫， 民族文化宫 剧院。 哦，好， 晚上七点半 、应该说这场演出呢是汇集了这个咱们上海越剧院啊当代舞台中年一代艺术家汇集一堂了， 还有我们新秀， 还有新秀，真是非常的全， 中年的名家和我们新秀，都是同时在舞台上展现 哈。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许杰呢也是半天没怎么说了啊。确实，那这次呢，你主要是担任这个《早春二月》， 对对 啊，还有哪出戏？刚才提到 家 啊，还有家啊。《早春二月》呢已经演完了， 演完了。 这个家呢是在 二十一号也在那个 民族文 化 宫。 对， 在家当中呢，你是扮 演 这个 绝慧， 也是一个中心人物了。那我想呢，你是唱陆派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陆派你简单做个介绍好不好？ 陆派可能大广大的戏迷可能都知道，就是我的先生陆锦花老师。陆锦花老师，因为我是实际上是他的亲手教的。实际上他现在定居在美国。 您是他的徒弟？ 对对。 啊，受我他的这个亲自的指点， 对 啊，真是不一样啊。 实际上，他真正的点播的人不多，真正的点播的学生不多，因为以后他83年就到美国去了嘛，所以说点播的人确实不多。 对， 我很荣幸， 真是非常的幸运哈。 对对， 那如果现在想跟老师之间有什么交流的话呢，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有时候电话， 有电话。 最近他正好在上海。 哦，正好在上海。 等我23号回去以后要去看看他。 好，那正好呢，许杰呢今天拿了一盘他录制的 CD， 那这样让大家来听一听这段叫 《三叩门》。 三叩门， 早春二月 当中的一段。 到家门，怎怕进房西？放心，面对到了难亲，不曾多联系，多联系，自己到北京生人自己。推门又怕伤了心上人，腊梅正经不养你，母亲故在江边上

Oh, 唯有东九之楼不能乱闯，我不敢前去。 你去不去？ 不敢前去。 去不去？ 请听池小秋在《三让椅》这场戏当中的唱段。 Thank you.

再请听团圆。 是有造化。 得了，是啊，你既然再一次为公为国伸冤，便花贵的衣法我非你就此